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早晨， 繼續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咁係熱血時報同埋 My Radio 聯播的早晨節目。 好，咁第二節開始的時候呢，咁就有 chat room 人問而家交通的情況。咁我哋一開始的時候先報報交通消息。好啦，咁喺港鐵方面，而家咧所有港鐵站咧已經係正常服務噶啦，包括呢一個嘅金鐘站咧，亦都係會停駛，復停呢個金鐘站 嘅，即係繼續用 啦。係啦，即係話港鐵咧係會停金鐘站俾你上落客嘅。咁而旺角站所有出入口已經回復正常，咁但係受到公眾活動嘅影響咧，金鐘站、中環站入銅鑼灣站部分嘅出入口仍然係暫時關閉。 咁有咩出入口關閉啊？ 好，呢個係唔清楚嘅，因為咧喺 金鐘站咧就係海富中心。A 出口啦 ，B 出口，海洋公園巴士站， 即係最接近大家堵路嘅嗰個位置就係。 咁如果你哋想去咧，就要使用呢個中環站啦。 係啦，咁而巴士線方面咧，咁就其實多條途經呢個金鐘啦、灣仔、銅鑼灣一帶嘅港島區巴士咧，係會暫停服務嘅。而出去呢一個嘅出去呢一以上呢一啲區域嘅巴士咧，都係唔經以上呢啲嘅站啦。咁而去喺九龍方面啦，咁往九龍嘅巴士線咧，係唔會停經呢一個旺角站嘅。咁而多條嘅過海巴士線啦，包括101、103同埋111等嘅服務亦都要暫停。而另外去到呢一個嘅電車服務方面咧，西港城以及係維園之間嘅電車站咧係會暫停服務嘅。 係啦，咁另外咧，我哋今節其實最主要想講咧就唔係交通消息，最想講咧係琴日嗰啲警察咧係真係好似黐咗線咁。你覺得係咪淡仔？ 咁梗係啦，琴日簡直就係瘋狂先啦。咁首先一開頭即係示威者衝出馬路嘅時候，咁佢嘅例牌咧就瘋狂，就攞住啲胡椒噴霧喺度射人啦。咁一開頭就向天嗰部分射先啦，然之後跟住就開始有啲係兜頭兜面就咁近佢嚟對住個面就咁射落嚟啦。咁我哋而家睇睇第一條嘅片先啦。咁大家睇個畫面就可以見到啦。咁當時嘅一位示威者咧，就係、是、其實係背向咗警方嘅，而嗰位警務人員咧就拍下佢個膊頭，跟住就專登趁佢面擰過去嘅時候咧，就去瞄準佢塊面去射佢嘅。咁呢啲行為簡直就嚴重不當啦，因為其實當時示威者並冇任何衝擊嘅行動啦，佢純粹只不過企喺度啫嘛，而且佢更加係背向嗰個警察嘅話，根本就冇可能係去攻擊佢啦，而佢依然係去刻意咁去叫個示威者調翻轉頭嚟去射佢， 呢一個拍下你咁樣擠落你隻眼度，基本上 離開尺零兩尺到啦，嚇係好短嘅距離。 呢、這、一個好明顯，佢就是刻意去襲擊那個示威者啦。 呢啲其實係冇必要使用呢種暴力對待一個你睇得出係冇可能係需要呢種暴力嘅行為嘅，完全冇可能 嘅。因為成日都睇到咧，啲警察咧已經係對示威者已經失去任何嘅理智嘅啦。佢哋係基本上係見人就去噴佢哋，見人就攻擊佢哋，已經係冇任何嘅理智啊可言嘅啦。 跟住咁當然啦，示威者都有帶返啲遮之類嘅嘢，即係叫做擋返啲胡椒噴霧啦。咁但係其實即係當個警方咁樣去兜頭兜面射你嘅時候，咁你嗰個遮其實嗰個擋嘅作用其實都唔係好夠強啦。咁再加上根本警方其實已經即係正如頭先日朗所講啦，根本佢哋係完全就係失去咗理智，根本佢哋純粹就係想攻擊嗰啲示威者。你邊有可能當個示威者背向你嘅時候，你拍下佢叫佢過嚟跟住射佢嘅啫？呢擺明就係根本就係攻擊佢，完全就唔係一個防備或者一啲拘捕嘅手段嚟嘅。 而且咧對住呢班警察嘅時候咧，你有遮去擋啲胡椒噴霧都係冇用嘅，因為嗰班警察咧，我琴日嘅時候咧喺下角度係有份俾人擁下擁下擁咗最頭牌咁樣啦。咁跟住咧，其實當時我係揸住一把長遮啦，係硬淨嘅長遮啦，咁去擋住嗰班警察。咁但係咧，其實咧，我一衝到去前面嘅時候咧，嗰班警察咧係真係黐咗線咁樣，係咁屈斷你遮啊！我手上面揸住一把好硬嘅長遮咧，其實一 係俾佢係暴力咁樣去屈斷咗佢啦，然之後夾硬就俾佢搶走，然之後再噴胡椒噴霧嘅。咁所以其實咧，你有任何嘅防護裝備咧，佢係會係咁不斷咁去將你嘅防護裝備咁解除啦，然之後係會係直接係兜口兜面咁樣噴你胡椒噴霧嘅咯。 嗯哼，同埋 chat room 都講翻咧，剛才嗰條片嗰一位咧，仲要係一個老婆婆嚟嘅添，即係可以見到而家嗰啲警察根本佢就唔理你嗰啲示威者，你係屬於咩人，佢就唔理你嗰啲係學生或者大人或者係年紀比較大嘅人，佢總之就係對佢哋嚟講，示威者全部都一樣，佢哋就係覺得咧示威者就喺度搞到佢哋好麻煩啊，就好破壞周圍嘅秩序啊，咁根本佢哋就。即係純粹係就係希望可以攻擊啲示威者，而唔係話即係純粹係為咗保護翻或者防衞翻嗰個地段。咁跟住另外咧，咁跟住之後咧，再晏少少啦，喺琴日嘅晏晝六點嘅時分左右啦，咁就開始就會用到呢一個催淚彈啦。咁亦都係喺呢個用催淚彈嘅時候咧，一開頭其實都唔算話好多嘅，一開頭咧你都會見到一啲報道就講緊警方發咗三發催淚彈啊，警方發咗五發催淚彈啊，咁但係其實去到夜晚嘅時候咧，已經係冇再報一啲數住警方發咗幾多發催淚彈，因為其實警方去到後期已經係不停咁喺度射。不停咁喺度射，根本你已經嗰個數量係多到唔係一個能夠數嘅數量，而而家片段打到 嘅數字已經係講緊係話，即係寫多次發放催淚彈，佢已經係冇辦法計，已經多到係數唔到噶啦。 因為其實佢每個地方佢都係不停咁射啦，而且唔單止係即係向天射啦，即係譬如而家畫面咁，你就見到有其中一個即係催淚彈射完，咁一啲群眾就因此而走避啦。咁跟住佢已經唔單止係話向天射，用靠個催淚彈嘅。嗰一啲即係裏邊一啲化學物，令到啲人覺得難受，而從而令到希望可以驅散佢。 佢對住你嚟射噶嘛？ 佢仲要 對住啲人群嚟射噶嘛？ 垂直咁向住啲示威者啊，或者其他人去射啦。咁正如我頭先講過，有一位蘋果記者就影翻即係嗰個傷口，咁就係俾催淚彈射到噶啦。而喺電視嘅片段咧，其實你係可以都見到咧。嗱，依家熒光幕大家見到咧，就係一個 cap 圖嚟嘅。咁就係一個警察啦，就攞住一支長型，咁有啲人初頭以為長槍嚟嘅，咁但其實咧就係一個催淚器嘅一個射催淚器嘅一個，因為點講嗰個發射器啦， 發射催淚彈嘅發射器。 係啦，咁跟住下一張圖，咁你就見到咁有啲煙飛咗出嚟啦，咁嗰啲就催淚彈嗰一啲化物質啦，咁就所以好確認咧，佢就係用嗰一個就係一個催淚彈嘅發射器打橫，即係向住群眾咁樣嚟射落去。咁呢一個直頭簡直就係即係分分鐘會出人命嘅事啦。正如我剛才所講啦，你催淚彈咁大。同埋咁重嘅咁樣射埋去咧，如果中咗身體一啲部位咧，即係手腳嘅時候咧，你都會係即係嚴重地受傷啦。正如即係頭先蘋果一位記者就係受傷咗五日啦，需要起碼唞翻五日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咁近距離係射到頭嘅話咧，就分分鐘會致死添。 唔止係近距離射中頭會致死嘅，係喺即係喺韓國咧，喺廿幾三十年前嘅抗爭嘅時候咧，係拋物線中頭咧都死嘅。 唔係啊，係有個。韓國嗰單係有個學生咧，就俾人射中隻眼，然之後喺個眼嗰度爆頭而死嘅， 係啦。三十年前嗰啲。 然之後你話另外琴日過分嘅時候，因為頭先片段冇拍到咯。下晝即係中完胡椒噴霧幾輪之後咧，佢係有第一彎嘅催淚彈咧，係有射向我哋嘅救護站，因為我哋嗰時搬完物資啦，亦都有即係有啲市民受咗傷喺度接受緊治療啦。係其中有一發嘅催淚彈係對住我哋嘅救護站而發射嘅。而即係你見到消息，即係鬱敏嗰陣時啦，都係因為咁樣中咗催淚彈而要送院去治療嘅。 咁呢個就係、是、我哋其中一位喺現場嘅手足啦。咁啊，講翻當時嗰個情況啦。咁正如頭先都提到啦，咁其實唔單止係向住示威者去射啦，咁而係就連一啲即係我哋嘅一啲救護站咧，佢哋都係完全係冇理會個，就咁射埋去。總之佢就係想用盡任何嘅方法去驅散或者去趕走，甚至乎係攻擊當時喺嗰一度嘅一啲示威者啊，甚至連救援負責救援嘅一啲人咧，都係俾佢哋攻擊嘅。 是即是我最想见到但是未必见到，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条片，就是直接射向救护站那条片，是水平横向直射，而在这个直射里面，毓民是要入医院的，是吗？ 因為佢隻眼咧，接觸到嗰啲催淚氣體啊。 唔係你接觸到催淚嘅氣體，因為你個眼唔舒服嘅，你個肺都係好似俾火燒咁。再加上中敏之前，即係如果啲支持者都熟悉中敏之前隻眼都做過手術，即係本身中敏對眼都唔好噶嘛。同埋你射催淚彈嘅話，因為一開始佢有三粒嘅催淚彈係射去佢正總個防線嗰度噶嘛，但係你估唔到有一粒係對住我哋嘅救護站射我哋，我哋係有啲手足嚟唔及反應，係嗱聲。即係我嘅感覺就係、是。我一路跑，啲煙係後面湧緊上嚟，你走唔切嘅咯，係好恐怖咯個情況係。 係因為一能夠橫向而射中一個物體咧，個距離係唔可能太遠 嘅、嗯、因為嗰、那個、本身嗰個催淚彈咧，即係大家見到咧，都係比較大型嘅啦。即係如果你係比較遠啲嘅距離嘅時候咧，就算你係橫向咁射，尤其是係橫向咁射咧，佢就好快咧已經會跌落地下嘅啦。咁所以如果佢係射中人嘅話咧，嗰、那個距離必然係會非常之近，先至有可能用一個橫向嘅方式而係射中人嘅。 係，好，咁我哋咧嚟緊咧之後就會打俾阿大亨咧，等佢回報俾我哋聽現場嘅情況係點樣樣嘅。咁咧你哋講住先，因為我要處理呢個技術嘅問題。 OK， 好。咁跟住同埋即係講翻今次警方用呢一個武力嗰個程度嘅問題啦。因為其實今次就即係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警方大量咁使用呢個催淚彈啦。咁而最主要嘅問題就係、是、究竟佢用催淚彈呢一個行為究竟適唔適合呢？因為其實我哋睇翻一啲即係示威，即係有好多即係比較建制嘅人咧，咁就會攞翻啲外國嗰啲例子嚟比啦，就話咧外國嗰啲警察咧，咁咧出催淚彈咧就梗噶啦，又用橡膠子彈啊，諸如此類咁嘅情況發生嘅。咁但係我哋睇翻香港。香港今一次嘅情況，其實我哋嘅示威者係完全冇武器喺手嘅、哦，因為你如果睇翻外國嘅時候，好多時都會有一啲投石啦，當然係講緊唔係一兩次啦，而係持續咁去投石啦。咁、 啊、 無論係掟去車啊，或者掟去一啲周圍嘅商鋪啊，又或者有會有一啲係啦，拋燃燒彈啦、啊，或者有一啲盾器喺手去破壞周圍嘅嘢，咁警方先至會用一啲比較高規格嘅武力，譬如話催淚彈啦、啊、橡膠子彈等等嘅武器，佢哋先至會喺咁嘅情況之下先至會出動到嘅。咁而喺香港，我哋睇翻今次大家嘅呢一個示威嘅活動，無論係一開頭。咁即係佢哋學聯嗰邊集會就梗係非常之和平啦。咁而就算係衝出馬路之後，其實我哋都係冇任何嘅武器喺手嘅。大家有嘅最多只係即係攞遮去防返啲胡椒噴霧啦。而最多嘅衝撞就係話即係攞個鐵馬去撞，咁但係鐵馬本身就係啲警方有嘅嘢啦。OK， 呢個係大家即係擁嚟擁去，根本就唔可能話係屬於邊一方嘅嘢啦，即係現場環境嘅嘢嚟嘅。即係又再加上其實都係一個推撞嘅情況啫，亦都冇人攞啲鐵馬哥攞過嚟投擲，即係攞嚟向人投擲。咁所以其實今次嘅示威者雖然係衝咗出馬路，但係都係冇一個好暴力嘅情況去發生嘅。咁所以根本佢就唔適宜去用到催淚彈呢一個級數。其實胡椒噴霧已經係即係算係過分嘅啦。喺呢個情況之下，更何況佢仲要出動到催淚彈。因為其實咧睇翻嗱，而家香港咧，你睇翻警察嘅通例咧，咁就冇講到就話呢一個武力及槍械使用嗰度咧，佢就係冇公開嘅。咁就因為咧個理由咧就係防止損害警隊嘅正常及有效運作。咁所以咧我哋就冇辦法睇到究竟佢係咩情況之下先可以即係冇辦法 detail 睇翻佢嗰一個通例係點樣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用咩程度嘅武力啦。咁但係我哋睇翻之前嘅一啲案例咧，就係、是、有一位尼泊爾裔嘅居民咧，係香港居民咧，咁就被警員射殺。咁跟住其後咧， 喂，唔好意思，探仔大亨咧，而家就接通咗大亨啦。咁你可以同我哋講下你嗰邊嘅情況。 喂，係咁其實我而家唔係現場嘅，不過我冇話俾你聽我喺邊，因為有人跟住我咁樣。OK， 好啦，咁就現場係人少咗啲嘅。現場人少啲嘅，我講緊現場咧，就係而家咪商街㗎，直播緊嘅， 係直播緊嘅， 直播緊嘅， 係啊，你講啦。 現場嘅人係少咗啲嘅，咁有最主要就係攰啦，攰啦，同埋咧即係呢個咁樣嘅八九點嘅關口位啊，八九點嘅關口位過咗咧，咁就有少少鬆懈嘅。 嗯， 其實係連日嚟多日嘅集會都有咁嘅情況嘅。 嗯， 咁就朝頭早嘅時分啦，就會比較啲人就會少啲啦。咁要堅持到晏晝啦， 要堅持到晏晝咯，要堅持到晏晝，可能要去到三點啊四點之後咧，先至開始會多翻增援咯。咁樣，咁呢個時間係關鍵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直播嘅時間咧就係好簡單，就係話能夠喐動到嘅人就落去，就落去，就去，同埋都需要有啲人替更噶啦，因為都 都捱咗好耐。 咩話？ 即係之前佢哋都捱咗好多個鐘通頂咁樣有。 唔係好多鐘，有啲係兩晚，有啲係已經係兩日兩日，有啲係48小時，有啲係連續三日㗎啦，嗰啲咁樣。OK， 好啦，咁就你想講咩啊？其實 即係嚟緊你點樣呼籲一下啲市民落去支援啊？或者講翻嗰陣頭先啲情況等等。 梗係起碼維持嘅佔領先啦。首先你又唔能夠容忍梁振英琴晚嗰個九唔搭八嘅發言啦。是即是其實在昨晚的過程，同埋頭先啦，即係頭先有較早嘅時分啦，較早嘅時分大概半個鐘頭至40多分鐘前啦，肥佬禮同個光頭陳淑莊又落咗嚟咯。咁跟住咧，佢後尾琴晚明明就係佢腳散嘅，而家仲好意思落嚟嗰啲咁樣，仲喺度慰問嗰啲咁樣。咁係你有冇講到呢個情況啊？有冇講到琴晚呢個情況？ 我哋就 skip 咗啲民主派嗰啲議員嘅。 咩叫 skip 咗啲民主派議員啊？ 即係我哋冇評論佢哋嘅言論，係啦，我哋就報道講翻琴日嗰個佔領狀 況。嗰個唔係言論，嗰個係成個運動嘅核心所在，就係在於而家呢個運動係冇大會嘅運動。 嗯， 因為大會係已經 瓦解咗。 唔係瓦解咗你哋唔清楚個事態係咪？ 唔係，即係佢哋大會即係。陳建文個發言，佢係話而家呢個已經唔係由佔領中環引發嘅佔領行動啦。 唔係，我再講一次俾你聽 ，OK？ 嗱，由一開始出現嗰個詭異嘅情況，就係學聯同埋呢個學民思潮，咁就係去闖入呢個咁樣嘅公民廣場啦，咁啊重奪公民廣場啦，然之後引發咗大眾嘅關注啦，咁跟住然之後就係佢哋當日嗰個早晨犯嘅大規模清場啦，黃之鋒被捕啦，咁然之後去到其實係已經係呢個罷課嘅最後一日嘅時候，咁係唔係應該係罷課最後一日嘅翌日嘅時候，咁係我哋議會公民咧就率先呼籲，要將呢個運動擴大。OK， 大家記唔記得呢個時序？我哋呼籲要將呢個運動擴大，要將呢個戰線廣闊咁樣擴展出去。而我哋當初選擇咗以海富中心作為集結嘅點，當初嘅 target 就係江樂道中，因為佢哋喺天美道集會，其實喺多次天美道集會入面，我都留意到佢哋對於天美道出江樂道中嗰條防線係相當之謹慎同埋相當之在意嘅。OK， 咁然之後，只要能夠喺對面遙呼應嘅話，萬一有事態發生，大家就可以佔領到江樂道中。而事實上的而且確係咁樣發生啦。 嗯， 即係大家都仲記得當日我嘅呼籲啦。當日我嘅呼籲咧就係、是我哋要將嗰個運動擴展落去，同埋要有其他嘅承接。咁喺我呼籲咗呢個咁樣嘅做法之後，雖然未必好多人聽到啦，淨係我哋議會公民或者議會事務嘅聽眾知道啦。跟住，然之後的我點解會選擇海富中心呢個位置？除咗因為他嘅江樂道中之外咧，我唔係喺戰略上面嚟講，覺得我哋有能力必然霸佔到個位置，而係我係當初就已經覺得警察係必然會封鎖呢個咁樣嘅海富天橋，同埋再另外入海皮嗰條路線嗰、那個咁樣嘅入口位，以斷絕嗰個政總入面嘅集會嘅 支援。 咁而海富中心對出嗰個集會地點咧，就必然咧會同入唔到去嘅支持者咧就匯聚埋一齊。咁嗰度係必然有人累積嘅。 嗯， 嗰度系必然人累积嘅，咁只要嘅气氛成熟嘅话咧，就能够有足够嘅人数破到。咁嗱，咁呢个就系琴日嘅一个高峰啦，就系、是、突破呢个咁样嘅江乐道中嘅防线啦，占领江乐道中啦。咁亦都系成个占领街道运动嘅起点。嗱，好啦，歪带去翻占领街道之前嗰一晚，就系戴耀廷宣告占领中环正式启动。OK， 嗯， 但系戴耀廷宣告占领中环正式启动之后，系冇任何嘅行动嘅，佢只不过留翻喺政总喺人哋嘅运动入边 到占领。 严格嚟讲，大家系已经杯葛咗占领中环运动啦，因为佢喺宣告占领中环运动之后，当场嘅学联集会嘅 當其時喺政總係有五萬幾人，係我哋因為我哋已經開咗，我因為係喺佢宣告佔中之前，我哋已經喺海富中心 開咗街站啦， 係睇到曬。 宣告嗰個唔係街站，嗰個集會嘅 集會， 宣告咗宣告咗呢個咁樣嘅擴大運動。OK， 好啦，咁我哋係一路目睹住啲人離去嘅，嗰個人數係急速由五萬人跌到去接近只係剩翻一萬人。OK，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去到第二日啦，第二日啦就係其他聲援嘅人而嚟到啦，就同埋加入啦，咁結果就造成咗我頭先講嗰樣嘢咧，就佔領江樂道中啦，一路都係好成功，一路都好成功。然之後去到琴晚，應該係大概幾多點啊？死我而家唔記得咗，我而家頭 發生咩事先？發生咩事？ 放催淚彈嗰陣時， 呢個咁樣嘅學聯宣告撤退咯，嗰、那個係幾多點？ 11:30至11:11。夜晚 十一点，夜晚十一点，何联忽然间宣告撤退。咁其实咧喺十一点之前咧，大家已经系因为我哋由晏昼开始咧，已经系喺江乐道中嗰个位咧，我哋系食得好饱嘅嗰啲催泪弹，系每一次发放催泪弹都会发放三四个催泪弹，然之后咧系净系喺江乐道中天美道嗰个位置咧，系发放咗超过20次。跟住然之後咧，喺呢個咁樣嘅往演藝方向嗰度咧，又發咗4-5次。跟住然之後咧，喺往中環方向啦，又都有發放咗5-6次。跟住再喺呢個咁樣嘅中環遮打道嗰個位置咧，亦都有多次嘅發放嘅催淚彈。哇！成晚由呢個江樂道中一路辣到去呢個咁嘅中環遮打道，係成條路係好似放煙花一樣，係冇停過。咁我哋經常都會聽到催淚彈發放嘅砰砰聲啦，嗰啲咁樣。咁所以當有人話俾我哋聽，有開咗槍，有塑膠子彈諸如此類嘅嘢嘅時候，我哋係因為我哋嘅資訊好斷絕嘅，其實喺江樂道中嗰個佔領嗰個位置，又資訊又斷絕啦，網絡又唔暢通啦， 有好多謠言。 有好多謠言啦，又話解放軍出嚟啦，又話呢個咁樣嘅甚至乎話會開真槍啦。咁其實當其時喺一個咁斷絕資訊，但係又唔願意離開馬路嘅時候咧，嗰個心理壓力係好巨大嘅，然之後直至夜晚嘅時分，當我哋開始知道有人會喺旺角組織，有人會喺旺角去組織集會，當我哋知道中環嗰度都有，中環遮打道位置附近都有集會。即係我講啦，我哋身處江樂道中嘅時候咧，我哋大概十一點時分，我哋知道，咦？喂，中環嗰邊都有喎、哦，中環嗰邊都有喎、哦。跟住然之後就係呢個咁樣嘅， 旺角 嗰邊都有喎、哦。同埋跟住然之後，因為佢封咗嗰個金鐘站啦，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又知道就係話，連呢個咁樣嘅灣仔。銅鑼灣 松果 咁樣，咁但係當其時係唔係好承認嘅，但喺嗰個唔係咁承認嘅情況底下，學聯就宣告撤退啦。個原因就係因為會有塑膠子彈， 佢哋又收到個消息， 係啦，同埋又係會有音波炮。咁我哋係 judge 唔到噶嘛，喺現場，但我哋事後睇翻，我哋覺得即係。我哋冇理由以謠言作為一個撤退基礎，咁但係 anyway 我哋都唔去抨擊呢件事咯。 明 白。但係因為學聯嘅聯絡人將佢嗰個撤退嘅公告交咗喺我手上面嘅時候，我係如實地去將佢哋嗰個公告喺現場去公布一次。 係。 咁當其時係大概就係3:00幾啦，我係夜晚3:00幾啦，我係現場喺同所有人交代一次學聯而家咁嘅決定，但係。是否離開就是交由群眾的決定，因為在我們的心目中，這個根本就不是佔領中環運動，這個也都不再是，這個當然是聲援學生的運動，但不單單是聲援學生的運動，這個是屬於大家的群眾運動，尤其是當那個佔領開始遍地開花的時候。但是呢，跟著陳淑莊又走出來挨戶拍門這樣拿著大聲公不斷去不同的地方去要求大家離開。 是啊，其实我 要求大家离开。 我嗰阵你哋宣布喺你宣布话学联复述佢哋嗰个消息嗰阵咧，我嗰阵就喺演艺，咁嗰阵亦都演艺学院嗰个电影院嗰个院长啦，舒淇咧，佢亦都系作出一同你头先刚才嗰个言论系一样，即系又系复述翻可能会有音波炮等等，亦都系劝喻大家离开，同埋佢哋之前演艺系讲话会24小时开放嘅，咁佢就推翻咗呢个决定咯。咁所以嗰陣喺演藝嗰陣咧，都好多人離開咯，喺嗰個 moment。咁亦都有啲人好唔明白點解會咁樣咯，突然之間。 但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唔系想去抨击佢哋，重点唔系想去抨击佢哋，甚至乎唔系批评呢个光头陈淑庄， 嗯， 亦都唔系批评阿肥佬黎。其实肥佬黎当其实施放第一下嘅 催泪弹 嘅时候咧，肥佬黎系现场，跟住然之后肥佬黎就系港台报道嗰个话佢爬铁马离开，跟住话从此又唔翻嚟呢个咁嘅现场，又话出乎意料，结果今朝咪又翻咗嚟。我唔系想抨击佢哋呢班人嘅表现， 嗯， 我系想讲当我学联一再去宣告佢嗰，那个撤退宣言，跟住然之后网上面又流传黄之锋嗰个 WhatsApp 嘅 voice 嗰，那个 录音啦， 你大家离开留言啦， 嗰个留言啦，跟住嗰个唔知究竟把声系咪真系黄之锋啦，但系有一把似黄之锋嘅声不断咁话俾人听，就唔好出去啦，因为冇用啦，不如专注喺黄师大啦嗰啲咁样。咁其实系有好多重失望嘅打击啦，再加上就系陈淑庄不断咁发言啦，而我根据我的经验咧。群众在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动摇的，是因为大家都很累了嘛，因为大家都很疲惫了嘛，同埋大家是有时是对于漫长的占领运动是很难有那个斗志的嘛，咁同埋已经是坚持了这么久了，这么多日了，其实就是争一日争一日，挨到今朝就可以在这个开市的情况底下造成大幅的市况弹交通的阻塞，因为之前那些全部都是假期来的嘛，假期是阻碍不到的市况，咁所以起码都要坚持到今日开市这个时刻。咁好啦，咁但是那阵当时只不过是12:00，他就开始叫人哋多谢大家啦，好感谢大家啦，好感激你哋啦嗰啲咁样，但是战斗先至啱啱开始，俾掌声自己咁样。咁其实当时我是很失望好愤怒，但是我又觉得在个运动的角度来讲，在一个咁难得造成一个咁大规模的运动的角度来讲，我不应该在现场同佢争拗，我是咕一声忍一道气佢。咁但是我都开始有少少觉得就是唉，咁点呢，又是咁样。咁但是过了30分钟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是没有散到 的。人留在这 里？不是全部留在这里，当然有部分的人是因为累，因为学联的言论，因为陈淑庄的言论而选择离开，离开了小半。但因为我见识过太多次的大规模散水的状况， 就好像演唱会完结那些人群众走的时候， 是啊，群众运动散起水上来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快过演唱会散场的，快好多噶，咁而我留咗喺度半个钟头左右，我睇，咦，我发觉，咦，唔散喎，啲人唔散喎，跟住旺角继续搞起，跟 住铜锣湾， 铜锣湾又继续搞起，咁所以呢个系我觉得成件事最大嘅特质就系在于呢一个系完全属于群众自己嘅自发运动，因为佢哋系完全摒弃咗大会，系忘记咗大会，系唔理会大会宣告佢哋啲乜嘢。咁當然咧，而家去到今日嗱，去到今日，因為當其時，因為琴晚就算有人嗌散水，個意志都係咁堅定，係因為喂兜口兜面有人食咗好多下嘅催淚彈噶嘛。 嗯。 咁係喂，大家都有股氣，有道氣喺度噶嘛。同埋就係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喂，唔去到今日正式翻工日嘅朝頭早，算乜嘢佔領活動啫？ 特别 一假日活动嘛，好啦，但系呢一个短期目标个关口过咗之后咧，嚟紧就会系问题啦，嚟紧今日同埋今晚就会有问题啦。第一就系警察投咗10000啦，佢哋可能会有更高行动力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而家系相对都比较松散嘅时间啦。咁系譬如而家呢个咁样嘅江乐道中嗰度系散系有少少松散少少嘅。同埋因为今朝发生一件事咧，就系、是、有一个示威者被人拉咗、 嗯， 就因为佢自己单独行动走去拖啲铁马嚟到做路障嘅时候咧，忽然间就遇到一大班警察，嗰班警察本来又就推咗佢，咁跟住咧，然之后咧，佢哋又分散咗个地方去咗金钟道、红棉道嗰个位置嗰度包围警车，咁嗰度有少少走散咗，轻轻唔系好多，有少少走散咗，咁、 嗯、 但系即系而家有少少松散，但系都系仲系保持到一个占领者嘅状况嘅咁样，咁但系就而家好需要增援咯，大致就系咁啦，仲有咩问题？ 大致就係、是、都係鼓勵群眾繼續落去增援，即係譬如都係支持佢哋罷課或者罷工啊等等咁樣去帶同物資落去增援咯。大概就係有冇其他嘅補充嚟 咧？其他各樣嘢都發動啦，罷課、罷教啊，無限期罷課、罷教啊、罷工啊，或者係其他能夠做到形形色色嘅不合作運動。而家係難得有咁嘅規模，可唔可以發達就睇香港人自己嘅。嘅意願咯，但係去到咁嘅規模，我已經覺得係好難得。而喺咁嘅規模嘅 的運動底下，其實梁振英已經是沒可能不去正面回應咯，即係喺呢個環境。但係即係我哋當然覺得係要個運動係要繼續啦。 其實 咁就。 就是想是即是可能有些群眾就覺得那現在譬如我佔領了，因為其實如果佔領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都會想我、之後下一步是怎樣。我想其實如果下一步的、部署是更加關鍵，可不可以、將這個運動是真的發揮到它實質的效用。 現在所以是需要多些人出來發表的，需要多些人出來發表的，所以是、也都不介意騎劫的，但是要有多些人出來發表，借這個這樣的市況或者現在那個、市面混亂的情況去討價還價咯，這樣 OK 是的。 喂你自己做吧，我崩潰 了、好多謝你，拜拜 哦，咁而家咧 chat room 入面咧已經成萬人喺度啦，9800多人喺度啦。咁如果你全部人一齊落曬去嘅話咧，咁我諗咧呢一個嘅運動咧係可以一定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嘅。咁亦都呼籲大家啦，咁落去嘅時候咧帶大量嘅物資過去支援嗰一邊嘅群眾啦。記住要帶大量嘅眼罩啦、口罩啦、毛巾啦，亦都尿袋都非常之重要啦。咁希望大家冲晒落去，亦都系带多啲物资落去嘅。 系啦，咁呢一节咧就嚟到呢度，下一节咧就讲啲我同 Jerome 好中意嘅料，有啲外国嘅料系咪？ 好啦，咁第二节就去到9:35。 即系讲外国点样睇呢个运动？ 仲有两节， 系啦，仲有两节嘅，大家唔好嚟啦。 加时加到， 大家系应该系出去嘅。好，咁阵间见，拜拜。 拜拜。